谢谢。 上邊一節就講咧，話阿夫子話呢個林鄭唔知點樣接落去，而家呢樣嘢台灣拋啲咁嘅波過嚟嚇。 嗱，正話講開陳同佳，咁跟住咧就有少少就轉移咗去《金融時報》嗰個嘅報導嚇。係 啦嚇。 嗱，咁我覺得咧呢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又要睇下背後好多嘅可能性嘅嚇。咁我覺得如果你話有人向北京建議，就係話喂，林鄭搞到而家咁樣一鍋泡嚇，只會係越搞越衰，佢搞唔好㗎啦，成個局已經爛曬㗎啦，係嘛？既然係咁嘅時候，等佢做埋啲手尾。嗱，呢個我係估嘅啫嚇，我唔知道有冇人咁嘅意見，我唔知㗎。咁按過去嘅歷史，好多同樣嘅事例就係話，嗱啲手尾污糟邋遢嘅咧，等佢做埋啦，然之後乾乾淨淨咧，咪飛咗佢咯，係嘛？咁所以而家《金融時報》嗰個嘅消息出嚟咧，會唔會係呢啲人放消息咧？我唔知㗎喎，我哋亦都唔知道風從哪裏來。好啦，另外一個可能性，會唔會呢一啲消息係政府內部自己放出嚟咧？點解咧？大家要結合中國嘅政治現實，其中有一個叫建光死。建光死咧就話你唔想佢出現嘅，你就將佢首先係引爆咗佢。引爆咗佢之後咧，按中國嘅政治性格啊，嗱政治都有性格嘅喎。中國嘅政治性格咧，佢就唔想用自己嘅行動嚟證實你外邊不利嘅傳聞嘅。 係， 所以你見外交部嚇、發言人華春瑩佢都誒呢啲係別有用心嘅報導嚟嘅，佢一定要喺眼前嗰個局勢穩定，要林鄭繼續執行中央嘅指示，一定係穩住佢嘅情緒噶嘛，所以咪講啦。咁但係如果係咁講嘅時候咧，喂，林鄭係越講越唔會下台嘅。好啦，我即刻舉個例子， 係 大家記唔記得以前廖輝啊？ 係， 即係港澳辦以前嘅主任啊， 係， 即係。上屆將上屆，上屆就黃光亞，再之前係廖輝啊。嗰陣時咪猛咁傳緊廖輝下台，廖輝下台。結果大家有冇發覺？證實事實證實，廖輝一定做滿曬先下台嘅。咁又如何啊？所以如果你陰謀論咁講咧，《金融時報》嘅消息，有可能係港府人士親近林鄭月娥嘅人士放出嚟嘅喎。嗱，我呢個只係一個憑空猜想，講到明啊猜想，你可以話我。亂噏，咁我只不過係話將過去一啲可能性整出嚟嘅啫嚇。好啦，咁就既然講到咧，呢度就説明林鄭月娥嗰個嘅政治智慧，我唔敢講有冇啊，即係總之個政治技巧咧，其實係相當低。與其係咁嘅時候啊，北京啊，你睇下香港有幾多個官員係有呢類嘅政治智慧嘅啊？你而家幫到忙。要唔要都罷啦，係嘛？啊，嗱，咁跟住咧，有啲人話：，喂，嗰個嘅清真寺 係啊， 嗰個又好特別咯，呢個處理嚇。 嗱嗱嗱，阿夫子講清真以前咧，又即係想請教一下你。 唔好咁講。 喂，到底港府係有冇一個台灣即係專責小組咧之類嘅嘢，要應付台灣問題嘅咧？ 咁講啦， 還是時時請教青聯辦嗱、中聯辦。 回歸嘅時候咧，就有一啲顧問啦咁樣，但係咧，好早嘅時候已經咧係董先生之後咧就已經，尤其是2003年之後，國內認為。喂，你港台香港同台灣的政策都是隸屬於兩岸政策的，前期深港啊嘛，前七條啊嘛裏邊，咁結果咧，由嗰陣時開始，國內的主導權咧就越嚟越大，大到咧連好多港府官員咧都是誠惶誠恐。我舉一個例子就得噶啦，曾經試過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郭柏雄去完大陸交流。嚟香港竟然唔入得境嘅， 係去完大陸交流， 去完大陸， 乜都去， 咁點解啊？ 去大陸仲容易過嚟香港。 仲有張而家叫做蔣孝嚴啦，佢、 嗯、 同樣係咁喎。去完大陸喺東莞同台商活動完，嚟香港唔入得喎，要經澳門走喎。點解啊？我唔知啊。咁總之咧，香港官員幾高 B 啊？大家你可以自己諗啦，幾高 B 啊？好啦，嗱咁。就睇翻清真寺呢單嘢，咁而家港府個處理咧，就係林鄭月娥同警務處一哥盧偉聰親身禮賢下士，輸尊降貴就去到清真寺道歉嚇。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啱嘅嚇。咁、啊、我孤立呢個行動，不過從呢個行動裏邊就帶出其他好多問題啦。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你去呢、這個清真寺道歉。你的原因就是我整污糟了別人的地方，那應該道歉。但是喂，整條街裡面那麼多店鋪，同樣被藍水那些 藥水噴到都是這樣，有多少人搞到整身不舒服，你有沒有向那些人道歉啊？沒有嘛。好了，同樣你哦，我尊重宗教，走遠一點，由清真寺走遠一點，那裡有另外一個宗教的教堂嘅喎， 係係 一樣搞到亂身，你有冇向人道歉啊？好啦，再睇下其他一啲宗教，基督教、天主教有啲教堂咧，係開放俾一啲抗爭者咧去休息嘅。 嗯， 跟住你話港府港府冇直接鬧啦，但係你睇你警察 啲防暴隊， 佢又去到你邊個行埋去，即刻捉住你手身， 係 嚇係特別嘅特登嘅喎，禮優待你喎，個個都唔揀你哋。咁跟住咧，啲建制咪猛咁鬧，有一啲嘅啊呢啲咁嘅教堂宗教地方，表面講宗教，實際上咧係庇護暴徒。 係 嗱，佢哋呢，咁我即刻就睇翻佢哋嗰啲宣傳戰，其中有啲相咧就係講到明啊，影到佢哋喺教堂裏邊咧，啲抗爭者啊瞓曬喺度啊咁樣嚇。結果後來咧。發覺嗰張相係假嘅，嗰張相唔知係以前喺人哋國家裏面影到，即係貼落去嘅啫喎。 係 嗱，咁你呢啲係咪好醜怪啊？ 嗱， 咁所以第一樣嘢咧，就令人感覺得到港府係咪多重標準咧？唔止雙重標準，係多重標準添喎嚇，係講到自己咧，即係好，即係禮賢下士。我唔講叫做負傾請罪啦。嚇、我唔講嗰啲小節啦，你去到入人哋伊斯蘭教嘅聖地裏邊，你單單披一條頸巾嚇、就得嘅啦咩？唔得噶嘛！嗱，呢啲我都唔講啦。咁所以第一點可以睇到咧，港府係權宜之計先去嘅。好啦，第二點點解要有權宜之計咧？咁佢話尊重宗教嘛。啊！整污糟人哋嘅地方就要去改善啦，即係 整翻乾淨啦， 整翻乾淨啦咁樣。我話呢啲完全假嘅。 嗯， 你又話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啦咁樣，我即刻就講出兩個更貼近現實或者真實嘅原因。 嗯， 第一個香港嘅伊斯蘭嘅教友咧，即係穆斯林啊，大概有30,000-40,000咁上下嘅。 嗯， 係啦。咁佢哋咧，我所接觸嘅係非常友善。我70年代嘅時候，我已經同佢哋採訪啊，嗰陣時我最記得脱圍線啦，回教嘅朋友 賣地氈㗎，原來脱圍線係賣地氈㗎， 非常友善。而家好多伊斯蘭穆斯林同樣係非常友善嘅嚇。咁如果港府噴咗佢哋嘅聖地，而家你睇到第一次噴，你話有人喎咁樣，我唔知道。 佢咪睇見譚文豪喺度啊？我唔知啊嚇嚇，咁啊啡啡埋佢咁樣。到你第二下嘅時候咧，你根本就冇人噶嘛，你點解釋都解釋唔到。從橫睇即係地面所影，從高空睇，大家你睇翻啲 好清楚㗎， 非常清楚啦，冇人你噴埋佢啊嘛，你仲點解釋啊？你而家解釋話我係保護你嘅啫，你點可以講得通嘅啫？真係啊嗱。如果港府不去真正嚇禮賢下士嘅道歉咧，呢300,000嘅穆斯林，隨時可能會改變對港府嘅友善態度。然之後，如果你話喂佢哋開放穆斯林嘅地方俾抗爭者，又去休息，如何呢？嗱，你呢個咧係港府係考慮到政治利害，這個是你說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好，怎樣也好，這個是比較貼近真實的一個解釋。我擺出來，人家信我多過信你警方，信你林鄭，我尊重宗教自由等等。好了，第二個理由是怎樣呢？因為伊斯蘭的信眾呢，他對於那個的信仰，對於他的真主，對於他的聖地，對於他任何的聖物是非常重視的，他要盡量保持那種虔誠。好了，你現在用藍水 噴到人家這樣，即使香港的穆斯林完全理解，但是在外地的穆斯林，假如我想假如，如果有人在這個問題上炒作呢， 是 炒作、香港政府根本不尊重這個宗教的， 還 是借勢沾污我們的地方，我又覺得港府呢，你如果聽到我說你盡量在外地你都要做這個解讀，即解讀就說我們是尊重的什麼、你不要以為香港做完就沒事、在外地，尤其是香港和新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嘛，你香港這些這樣的信息慢慢慢慢會不會流回新疆呢？如果新疆有一批人他覺得哇你這樣是沾污我的宗教的、喂，是無端端將香港不想有的真正的即是、極端宗教勢力，你說什麼暴力啊，以至境外的極端的恐怖主義，喂，你無端端引咗嚟香港嘅喎、 根據香港警方一向嘅講法咧、香港恐襲嘅警號咧唔係高嘅， 低係 好低嘅。恐怖分子 曾經講係中等， 中等嚇。咁啊，恐怖分子咧似乎對香港係冇咩興趣，唔知啲係西方嘅功力啊，還是中共嘅功力 咧？佢呢個警方講呢句説話咧，我覺得係啱嘅。 係， 不過係喺你沾污清真寺之前。 係啦， 係點解咧？因為你話。同伊斯蘭，以至你話塔利班，或者呢、這、一個阿富汗啊等等啊嘛，阿富汗同中國嘅邊界咧有接壤嘅，但係唔多，90公里嘅啫， 係咁短嘅啫， 短嘅啫，90公里，但係呢個係一個中國認為係好多疆獨分子 出入嘅地方， 出入嘅地方， 係 咁，所以中國咧一早已經同阿富汗啊，自從呢個塔利班。即是倒台啦，中國一直是跟阿富汗的三大勢力，包括塔利班是有接觸的，今年中國已經兩次公開跟塔利班的代表在北京接觸了，馬上亦都會在國內，現在未知道哪個地方，是會跟阿富汗三個主要方面，可能還有其他，是在中國談阿富汗穩定問題、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中國的大學，如果我沒有記錯，蘭州大學、是有阿富汗學系的。 哇，這麼專門可能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有而已， 喂， 這麼即很專門、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區政府突然收到國內的通知， 你快點要去認錯、如果不是呢，國內的新疆的海外的嗰啲伊斯蘭有啲極端嘅，嗱，同香港咧好唔同，香港係好和平嘅， 係真係好和平。 係啊，我非常尊重佢哋嘅。咁如果喺外邊有人炒作，喂，佢真係唔會信你呢個宗教咩自由啊、尊重啊，佢會真係嚟香港搞嘢嘅喎。好啦，我又即刻再舉一個例，大家記唔記得丹麥有一個漫畫家， 係 畫咗有幅漫畫， 係。 穆斯林就認為他哋係褻瀆咗自己的真主， 褻瀆神。 結果點啊？ 全球追殺令啊， 係 嚇、啊，結果搞咗好耐嘅呢單嘢。哇！你話呢一啲嘅情況本來同香港冇關，因為其他即使你話外國嘅伊斯蘭嘅恐怖勢力，中國而家都同佢繼續保持一個好嘅關係。跟住咧，另外一個側面嘅解讀就係話， 嗯， 喂。你估如果呢啲恐怖勢力喺中國境內搞嘢， 嗯， 中國政府會點啊？ 嗯， 你恐怖，我俾你同樣可以恐怖。 嗯， 你狠，我同樣可以俾你狠。 嗯， 因為我係合法嘅。 嗯， 中國政府係一個合法嘅政權，嗯，然之後佢將你呢啲恐怖活動解讀成為你係破壞啊嘛。 嗯， 即係我大條道理駁你嘅喎。 嗯， 係嘛？嗱，咁正因為咁，所以境外嘅暴力恐怖活動好少敢喺中國搞嘢嘅， 嗯， 因為嗱，所以呢個香港警方咪評估得啱咯。 嗯， 但係你而家呢個清真寺事件發生咗之後咧，我都話啦，應該一般冇事，我亦都唔想挖眾取寵。 嗯， 但係呢個已經形成咗一個好大嘅隱憂啦嘛。 係， 你係提心吊膽， 嗯， 你都唔知幾時有啲人再喺度挑下。 嗯， 你國內同海外的伊斯蘭組織，你即使 有接觸，你敢不敢寫包單？你是全部可以控制人哋各個派系啊， 嗯， 國內都不敢寫包單噶嘛。所以林鄭啊、盧偉聰咪即刻要去補鑊咯，係， 嗯， 嘛？所以一講到呢度嚟啦，第二樣嘢要即係點出佢個即係核心問題啦。好啦，跟住就帶出第三個問題咯。所以我成日講咧。香港政府所謂政治低能就咁解啦，就以為係可以用唔知咩手法冚咗嗰個難題啦。點知係製咗個新難題。冚下冚下，難題越多。我正話講嘅第三點，即係清真寺嘅問題。第三點要注意嘅就係話，大家就話你而家就覺得做錯嘢，你要認錯啦。跟住大家就話。喂，你而家你做錯咗幾多嘢啊？林鄭也好，警方也好， 嗯， 警方有啲嘢係執行得啱嘅， 嗯， 我唔排除，譬如好似話佢見到嘢都暴力破壞嘅，嚇，即係我難以講一個一個嘅案件， 嗯， 但係佢亦都有一啲咧，佢睇見係暴力，咁我唔知係咪鬼嚟㗎，有啲嚇，嚇，咁， 嗯 啊，總之嚟講咧，佢。現在出現的情況就是官方是放了鬼是收不到鬼的， 嗯 啊，這個呢是最大的問題的，嗯，好了，那你說，啊，做錯事你要去道歉認錯，但是現在林鄭就做錯那麼多事，官方你現在拘捕了那麼多人， 嗯， 你真正能夠檢控的， 嗯， 不多，啊，我立刻又舉過來，嗯，當年港英政府在1967年捉左派，他都是濫捕的你睇翻當時嘅數字，捉咗萬幾人， 嗯， 真正檢控成功嘅， 嗯， 千幾人啫嘛， 嗯， 啊兩千人啦，計佢係嘛？咁，嗯，你咪真係有八千幾人，你係拉錯咗咯。 不過已經打鑊金噶啦， 係啊， 已經打鑊金。 咁而家港府做緊嘅嘢係當年港英政府做緊嘅嘢嚟嘅喎，難怪而家嘅左派咧係好興咯，係嘛？嗱，咁我哋今日唔係講呢樣問題啦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既然向得清真寺、向得香港嘅穆斯林道歉，你其他嗰啲點解你又唔道歉呢？係嘛？好啦，跟住再帶出個問題就係話，本來香港嘅主流都係和理非嘅，和平理性非暴力嘅，點知你就係人，即係人哋覺得可以同你溝通嘅，仲將你當係一個希望，唔好話如珠如寶啦，係嘛？但係你又將人當係禾杆草。人哋對你仍然係有希望一片，你就當人黐咗線，你根本唔理人，等於港府對台灣咁，你搞出個大頭佛之後啦，而家大家就話：哦，原來和理非係冇用嘅喎，唔係我哋覺得冇用，我仍然覺得和理非係有用嘅，只不過係港府嘅做法，係證明冇和理非係冇用嘅，係港府你做嘅喎，點解咧？就係話大家和理非，結果港府唔蘇你嘅。跟住喂，欺善怕惡喎， 嗯。 我用到欺善怕惡呢個詞啊， 嗯。 你睇下佢今次清真寺呢單嘢， 再想到背後的其他的海外的伊斯蘭勢力， 嗯， 你根本就怕惡啦， 嗯， 你跟住香港人跟你講道理啊，一步一步呢個，你又唔睬人，咪欺善咯， 嗯， 嗱，你喺咁嘅情況之下，難怪近呢幾個月嚟嘅民意調查嚇，公開曬嘅啦，啲民意調查就係越嚟越多人本來唔認同勇武嘅， 嗯， 但係而家咧。都是不認同大部分人，我追過大的比例都不認同，但是呢是理解勇武的， 嗯， 是個比例越來越多，誰，嗯，造成的， 嗯， 就是港府造成的咯，是吧？所以講到這些問題來講，我就經常覺得就是剛才講那個陳同佳事件和現在的清真寺事件都是說明一個問題，香港官員從林鄭到很多的即是問責官員， 嗯 啊，我又難以說誰， 嗯， 本身是沒有政治訓練的， 嗯 啊，跟著呢就是以上面的意志為主， 嗯， 你只有問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他對待台灣那個有多少是香港自己本身去處理的呢，或者決策的呢， 嗯， 今次這個 宋下下問中聯辦 宋中事件，那究竟有多少是香港自己決策的呢？我仍然覺得呢北京是希望能夠劃清界線的， 嗯 啊，這個北京的意圖來的，但是呢大家你看看北京又忍不住手自己站出前台的， 嗯 啊，站出前台包括了幾次都是國內高調去挺港府，尤其是挺警方， 嗯 啊，搞到警方都說我使乜睇你林鄭啫， 嗯， 你去清真寺道歉， 嗯， 我覺得我哋係啱嘅，咁我覺得警方咧，如果從孤立呢個角度，警方有佢自己嘅吉事添喎，嗱，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北京嘅角色咧就越企越出，咁如何港府係能夠用翻自己嘅兩制咧？嗱， 嗯， 我又舉啲例喺對台灣嘅工作上邊咧，大陸相對於港府係務實嘅。點解我咁講咧？你睇下歷任嘅對台辦嘅主任，或者即係台灣事務部辦公室嘅主任， 嗯， 喂，曾經試過係外交系統，包括而家嗱，王毅管外交啦， 嗯， 啊，國務委員啦， 嗯， 佢係做過對台辦主任嘅喎， 嗯， 台灣事務部嚇，啊嗯辦公室個主任啊，而家個主任邊個？劉傑一。 嗯， 劉傑一亦都係曾經外交部副部長嚟嘅喎，佢亦都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某位女士嘅丈夫嚟嘅喎，成個系統嚟嘅喎。咁， 嗯， 大陸都好務實睇台灣嘅問題，其實唔係一個純粹兩岸嘅問題， 嗯， 而係話 佢有國際 因素，係國際因素嚟㗎嘛， 所以擺個外交部嘅人落去。 係啦，咁港澳辦曾經都有一個外交部嘅人。王光亞，佢亦都係副部長嚟噶嘛。咁而家咧，喂，大家會睇到，喂，完全咧，北京係將香港、台灣嗰個處理咧，係將香港更加係關起門來。 嗯。 再加上而家呢啲特區政府嗰啲政治引號高 B 嗱啊，嗱， 真係搞到亂曬龍噶喎。 嗯，嗱，我覺得佢哋咧係完全冇國際視野嘅。咁我亦都知道咧，大部分啲港府高官咧，官員咧都係上呢個北京咧，係上過呢個培訓班嘅，一定學大陸嗰套國際視野。咁啊，真係該會咯。 有幾多效果我唔知啦嚇。 咁仲有咧，你信佢嘅表面説話 ，literally 信大陸嗰套咧，你就更加咧。就該會， 所以我成日講啦，我係指責特區政府多於指責警方。 嗯， 當然啦，今日唔係講警方嘅問題，因為警方咧，我都盡我討論問題，我都盡量從理解到人哋可理解嘅地方， 嗯， 我一定係咁嘅。 嗯， 你話哦，警方佢有時要為自己安全，咁， 嗯， 去到電光火石呢，這個環境咧，我覺得你哋唔好濫權， 嗯， 唔好濫暴。 嗯， 不要濫暴，第一個暴是拘捕的暴， 嗯， 第二個是暴力的暴， 嗯， 你不去到這裡你保護自己呢，我完全理解的， 是 哈哈，但是特區政府像林鄭 你那些你不要想著保護到自己，因為你保護到自己一定傷害到人的， 嗯， 警方保護到自己可以不傷害人的，只要他不要濫權濫暴， 不要攬攬部兩個部， 兩個部 係一個區部，一個暴力。 你呢種保護自己我都理解嘅，但你林鄭，你一保護自己，你一定係傷害人噶嘛，傷害個局噶嘛，連北京都俾你陀衰噶嘛，累死噶嘛。所以去到呢個位咧，我係只能夠講，仲係咁延續落去咧，我就無話可說。 嗱，咁咧呢個節目咧仲會延續多節嘅，不過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唞唞先，好唔好？ 嚇，嗯。 Very good.